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着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国际禁毒日马上就要到了，我们在本周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呢，着重跟大家说一说涉及到毒品的一些案件。在每年的国际禁毒日到来的前后呢，我们都会为大家安排相关的案件，那涉及到的不同的类型情况也跟大家讲过不少。当前我国物流快递行业可以说是发展迅猛，24小时送达、当日送达和无人化配送等模式更是体现了各大快递公司对配送效率的不懈的追求和创新。迅速便捷的快递服务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在被一些不法分子所利用，成为新的犯罪手段。快递现在成为了很多运输毒品案件当中的非常重要的方式。可以说当前毒品犯罪手段正呈现出快递化的趋势，在这类案件当中，单起案件的涉毒的数量普遍要比其他类型的案件要大很多，往往数十克甚至上百克计，毒品的种类也以冰毒、海洛因、大麻和氯胺酮等常见毒品为主，因此呢，毒品犯罪手段快递化的危害和后果是非常严重的。那今天呢，我们在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就请到两位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的法官，跟大家说说有毒的快递包裹。连接百姓与法官的桥梁， 首都法官在电波中为您说案讲法。 这里是首都法官热线。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两位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的法官，一位是何宝明何法官，何法官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另外一位是法官助理苗志超，苗志超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国际禁毒日马上就要到了哈，明天就是国际禁毒日了。那我们在本周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呢，都着重为大家安排涉及到毒品方面的一些案件和相关的话题，也希望通过这些案件介绍能够提醒大家一定要自觉的来远离毒品，千万不要因为好奇呀、别人的推荐呀、一个劲儿的在蛊惑诱惑呀，让您试一下，结果呢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哈。 是的。 我们在每年的今晚拍案的626国际禁毒日期间都会安排相关的内容，那么今年也不例外。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来说一说涉及到这种快递运毒的一些案件。那么这个和现在快递物流的发达啊有着直接的关系的。那我们今天通过几起不同的案件跟大家说一说目前咱们朝阳法院审理的涉及到这种快递运毒的一些新的特征啊。那么我们先从一起具体的案件来说起。哎，何法官。 好的，在我们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有一个被告人叫王某的一个女子，她呢曾经有过贩卖毒品的前科，曾经因为贩卖毒品被判处过拘役。在2017年2月的一天，这个王某他通过微信与一个叫李某的人联系购买毒品，并通过支付宝预付了这个毒资。然后呢他就乘坐航班从北京飞到了重庆，来到了。 他不是买毒的人吗？为什么他要从北京飞到重庆去？ 对，他是特地前往重庆去买这个毒品。 就是那个姓李的人，实际人并不在北京，在重庆。 他在重庆，他向这个王某来贩卖毒品。然后这个王某呢，飞到 这个从亲之后就来到了这个李某居住的这个小区，并且在这个小区还住了好几天。这个李某的家中呢，王某就从李某手中购买了100多克的冰毒跟海洛因、 哦、 可以说数量是非常大的， 就冰毒海洛因加到一起是100多克。 对对 对, 对, 对、 哦、大概多少钱他当时花了？ 当时他应该是通过支付宝以及后续还付了一部分钱、 嗯、 我们统计之后呢有10000多。 那么这些毒品就买到了，买到手了之后呢？ 买到手之后呢，这个王某就在这个李某的住处，他待这几天呢别的事没干，他就把这些毒品分成了7个包裹， 嗯， 并且将这个包裹挨个存放到这个李某这个小区，他楼下有一个蜂巢快递柜。 哦哦哦， 对, 对, 对， 现在很多小区都有那种蜂巢 快递柜。 对对 对, 对, 对， 并且他是挨个，不是说一同一时间往同一个快递箱全放进去了，他是分时段就时不时的往里面存一个，存完之后呢，他就用手机给这个顺丰快递公司下单，然后下单之后呢，这个由快递员直接去这个蜂巢快递柜去取件，取件之后呢，再将这些毒品的包裹挨个运回了，就发送快递回了北京。 他这个毒品就是包装好了之后，他肯定不可能让快递知道这里面包的是什么， 对对对对对， 是吧、 嗯、 那外面肯定要做一些伪装。 对对对。 那么他包成什么样子，外表看起来像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这些犯罪分子呢，在用快递装毒品的时候很费心思。他首先呢带了一些彩笔，也就是那种很粗的那种彩色笔。 哦。 他把里面的笔芯掏空了，然后用那种自封袋，透明那种自封袋，把冰毒装好之后， 嗯， 放进这个笔，放进这个笔里边。 哦。 然后再用一些旧衣服，比如放3-4件衣服在一个包裹里面， 嗯， 把其中几根笔塞在这个衣服口袋里。 哦。 然后再用那个盒子再包装一遍。 嗯， 然后再寄出去。快递员呢可能这个时候会打开来看一眼，一看衣服然后跟他寄件的那个物品也是相符的，也就直接就发走了。 哦，他就说寄的是衣服。好的、嗯、那现在他的毒品就按照他的这个意愿哈被快递取走了。 对对对，并且他寄回北京分了好几个地址，分了至少有5-6个地址、 哦、 并且他寄的地址呢都是一些什么国安社区啊、菜鸟驿站啊，或者一些便利超市、 嗯、 都是一些代收点。 对，这样的话他可以随时去， 然后再让他的朋友才去取，取完之后呢， 哦，还不是自己取， 对，因为这时候他还在重庆， 哦， 顺丰很快的， 对， 第二天就到了，然后他的朋友去取完之后呢，这个时候他还用闪送快递又进行接力来送到这个他指定的地点，过了几天，他从这个重庆飞回北京之后呢，再去取这些快递， 这么费心思， 对，所以说这个案子里面同时就涉及了顺丰速运还有闪送快递。 那个闪送它是说顺丰是把它的快递寄到了那个代收点。 对对对。 然后他的朋友去代收点取。 对 对, 对。 那闪送是怎么样的？ 闪送去他朋友那取，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已经回北京了，然后就、闪送直接送到他手中。他全程都不跟其他人接触。 那后来是怎么案发的呢？ 后来呢，因为公安机关啊，因为他这个上家之前已经被公安机关已经盯上了，后续呢就顺藤摸瓜，就直接把他给抓获了。 哦，那这起案件后来啊，他以什么罪名被咱们朝阳法院判处的刑罚？嗯， 这起案件我们朝阳法院审理之后呢，认为他这个行为他是已经购买完毒品。这起案件呢，我们朝阳法院审理之后呢，认为这个王某购买毒品之后，再将毒品通过快递的方式运输至北京，然后再由他进行控制，这个时候呢，他已经构成了运输毒品罪，然后他的毒品的涉案毒品数量非常的大，已经超过了50克这样一个标准，所以呢，最后经审理之后，我们以运输毒品罪判处这个被告人王某有期徒�刑15年， 嗯， 剥夺政治权利3年， 嗯， 没收财产20000元人民币。 对、嗯，那他在法庭上有没有讲？那么这些毒品他买到了之后是说我要自己吸呢，还是说他打算再把它给卖出去以贩养吸呢，还是怎么样？ 这一部分毒品，其中有一部分他是给了他的一个朋友，但其实那个朋友是给了钱的、 哦、 相当于一个代购，可以理解为这是一种贩卖的行为。另外一部分他是用来自己吸食。 哦，那为什么咱们仅仅定的是这个运输毒品罪，而没有把贩卖毒品罪也让他数罪并罚呢？ 这个罪名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选择性罪名，他只能选择其中一个来适用。 那这起案件能够反映出目前这种快递运毒的一些什么样的特征？ 这起案件其实就反映了现在这毒品犯罪这样快递化的过程中啊，它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就是时效优先。 嗯，什么意思？ 就是被告人呢，他运毒的时候非常讲究这个时效，一定要选择快的。 他选择这些知名的大的一些快递公司，顺丰往往就是他们的首选。对，因为这个时候顺丰的时效性是非常有保障的，它能迅速的将毒品跨越这个好几千公里的那个距离送到下一个地方。 那这种快的快递公司有什么好处呢？快慢的话对他们来讲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快的话，他们首先他们起码心理上能感觉就是更安全更靠谱，包括有时候下家可能要这个毒品的时候要的也是非常的急，所以一般都会选择这大的这些知名的快递公司。 但是这样的快递公司一般检查来说相对严格，所以他在这个掩饰上伪装的时候要花很多的心思。 是的，是的。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第二个特征呢，我们也是通过一个案件来讲哈。 就2016年6月的一天，就被告人毛某通过 QQ 联系钱某后，钱某化名刘杰，通过韵达快递向毛某邮寄内含80多克冰毒的包裹。在这个案子里当中，无论是钱某还是毛某，更多的是用了一种化名的名字，没有实际使用自己的名字。另外他们那个邮寄的地址是在填写朝阳区某小区7号楼快递投递点，而毛某实际上是住在离这个地方1公里远的另一个小区。 这根本不是同一个小区。 对，没在同一个小区，就为了自己的更加的隐蔽，为了更加的安全。随后经快递员打电话联系，毛某从家中出发前往快递点投递点取件，毛某随后被查获，然后经朝阳法院就是我们院审理后，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判处被告人毛某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罚金人民币30,000元。 这起案件能够反映出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这件案子更多的反映犯罪分子他们在邮寄毒品当中更多使用一种化名，就以他们的方式更加的隐蔽，就为了规避，以避免暴露其真实的身份信息和住址，多使用化名收件或取件，地址也多用一些伪造的地址，并不填写真实的地址。 在这一类案件中呢，其他反映的特征就是这个收寄它隐蔽化，然后包括除了这个化名，还有在联系方式上它有时候也会做手脚，比如用他人的电话号码来进行联系，然后再由他人来转告，这也是一种规避的手段。 什么叫他人的电话？ 就通过别人他在这个收件这个联系方式处他留的电话号码不是他本人的，留的是一些可能是别人不用的电话号码。 但是那快递要打电话的话，打到别人那边他也跟 对这个手机号呢，但这个手机号有时候可能是他从别人手中拿过来了他来使用，对，然后有时候可能是一些比较亲近的他让他来转告，他再去取。除此之外呢，他包括在这些在上一个案例中我们也提到了，他是寄到一些国安社区啊、菜鸟驿站啊、便利超市啊这样一些地方，这样呢他就避免了跟这个快递员直接接触，这有利于他后续来规避一些侦查。 就可以说他们是想尽各种不同的方式啊， 对对对， 拐弯抹角的。 对 啊，那这种隐蔽化呢，我们在第一个案件当中呢也说了一些哈。 对， 那么这起案件当中我们就不展开了。那第三个特征又是什么？咱们继续跟大家讲一讲。 说到这第三个特征啊，其实也可以结合刚才这个说的这个王某那个贩毒的案子，你看他就是利用彩笔，然后再用衣服服装来进行包裹。我们再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中呢是2017年4月到5月间，一个叫苗某的人，他经过微信联系这个毒品贩卖的一个数量，并且通过这个微信收取毒资之后，他就先收钱，然后去对方要多少的那个数量先把钱打过来，然后我再给你寄。寄的过程中呢，他用散送快递给这个叫张某的一些人邮寄了大麻共计有30多克。他这个其中一次呢是以寄送药品的名义，他用白加黑的这样一个药盒装着这个盛放大麻的这样自封袋，然后再用双面胶把这个药盒封住，这个时候呢他就可以防止快递员去拆开这药盒，就拆不开了。 对，快递员一看就是个白加黑嘛， 对对对，再用个纸盒把这个白加黑药盒放进去，再用那个透明胶带再死死的给它缠住。然后另外一次呢，他用饭盒说以寄食品的名义把这个大麻给寄出去了，因为食品嘛，大家可能快递员一般也不会去拆开来看，毕竟涉及到一些保鲜啊、卫生啊方面的问题。 对对对， 所以说他在这个伪装这个毒品的时候也是很费心思。 后来我们看这个苗某的这个卷宗啊，这个苗某在这个微信里面还跟对方得意洋洋说这个白加黑配双面胶简直是绝配， 嗯， 非常隐蔽，所以说犯罪分子也是非常的狡诈。 那现在是一般通过这种微信运毒的，通常他都会处理一下是吧？ 是的，就通过快递他肯定要进行一定的伪装。 从咱们经历的案件，审理过的案件来看，一般他们都会除了咱们刚才讲过的哈，还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伪装呢？ 比如玩具，儿童玩具，然后一些家电。 嗯， 我们有一起案件，这个被告人是用机顶盒，就咱们常用的网络机顶盒， 对， 他先用螺丝刀拆开之后，把毒品藏在里边，然后再用螺丝刀给它拧住，这样快递员呢，肯定不可能去打挨个打开去看这个内，看这快递盒里面，看这个机顶盒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 他是怎么藏的？收件的那个人，朝他买毒品那个人，他得告诉人家吧，要么人家收到一个机顶盒，人家哪知道这是怎么什么东西啊？ 对，所以说他们在微信聊天的时候，肯定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包括电话的方式、微信聊天方式啊，都说得很清楚，并且这些犯罪分子也是挺有经验的，一看寄过来东西，肯定会拆开来看。我们曾经有一起案件，他还是用一些坚果，他在坚果里面包的一些海洛因。 坚果怎么包？ 比如一个核桃剥开了之后，他再用胶水给它粘上。 哦，看起来就像一个核桃一样。 对，然后再用包装袋，他还用包装袋密封好，以为这是一个未拆开的一袋坚果，但实际上民警查获的时候，挨个敲开来看，里面全是海洛因。对， 这现在为了这个来逃避我们公安机关、司法机关的打击，这些人是用尽了各种不同的办法， 费尽心思 啊，费尽心思，真的是这样哈。那这些人一般情况之下，他们是这种贩卖的多呢，还是就是纯粹的运输，还是就是自己吸，还是怎么样？就是这些被告人一般都是一些什么人？ 从我们那个审理的案件来看，有的案件可能上家没到案，那比如只抓到下家，这个时候没有别的证据，他有只能证明他有贩卖的故意，可能只能以这个非法持有来定。但一般寄件人，那肯定都是基本上都能定贩卖。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刚才呢，咱们是讲了这类这个快递运毒的几个不同的特点哈，包括这个时效性优先啊，这个隐蔽化呀，而且多样化的不同 的 伪装哈。 对的。对的。 那么这一类现在这种快递化运毒的这种特征，那么它给我们这个所带来的危害都有哪些哈？那么和之前啊一些这个运输毒品的方式来讲，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咱们接下来跟大家讲一讲。 首先，这种快递化的传播途径就使得这种毒品传播的范围更加广，传播的毒性、传播的距离更远，范围更广。就如刚才何法官所讲的王某运输毒品案当中，被告人王某他是从重庆购买的毒品，然后通过快递的方式寄送到北京，这个中间跨越的距离可以说是大半个中国，所以这种造成的危害就是说，一个毒品生产之后可以很远的很快的传送到全国各个地区，对这种打击量方面增加了打击的难度。 对，而且现在快递物流也非常的发达，很快就运过去了，是吧？ 现在运费也很低，然后快递网点遍布全国城镇乡村都有， 这个会造成非常典型的人货分离。比如公安机关查获了毒品，但是因为他转了很多到手嘛，这就给公安机关去确定到底是谁寄的这个毒品带来非常大的难度。 对，这一块呢，就是主要说给咱们这个禁毒工作带来很大难度。因为一方面呢，毒品犯罪这快递化使得这跨区域，刚才所说的这种跨越很远的距离，它会这个造成贩毒者跟买毒者分处不同的区县、省市甚至国家，就给这个跨省抓捕也好，肯定会带来很大的一些不便，耗时耗力。另外一方面呢，它这个毒品包装非常隐蔽，包括收寄件啊都进行一些隐蔽的处理，以及对毒品包这个伪装使得难以发觉，会使得这个毒品交易双方更加神秘莫测，公安机关呢更加难以去查证和识别，整个过程更加秘密，并且这个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造成难以人赃俱获。 对，难以人赃俱获， 没错。因为传统的毒品案件一般都是这个买毒者贩卖双方肯定都得见面交易，上家跟下家之间得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公安机关呢查处的时候肯定都能人赃俱获。 对， 但这种案件肯定就不行了， 肯定不行了。 对，所以说给侦查工作带来了很大的一个危害， 这也是一个方面。还有什么别的吗？ 另外一方面啊，这个毒品犯罪的快递化呢，还有一个比较新的，就跟其他案件可能不一样的，就是会它会使得催生这样毒品交易的这种商业化。 嗯，怎么讲？ 因为通过快递啊，犯罪分子可以结合刚才所说的微信、QQ 甚至陌陌这样一些网络的社交软件，甚至是咱们现在非常红的网络直播平台， 嗯， 这样一些网络那个媒介作用，它去扩散，然后大量从事这个毒品的联络还有交易活动，使得整个毒品交易显得更加商业化。因为有些案件中啊，我们被告人比如他同时跟好几个买家联系，然后大量发货，多次发货，这也能做起了毒品生意 啊。对啊，对啊，对啊， 跟可能跟电影，这就跟电影里面那种金三角那种那个毒品大销一样，虽然它这个规模小一点，但其实已经有一定的那种商业化的一个现象了，这一点是非常可怕的。 像这样的人一般自己也都吸是吧？ 对的，比如我们审理过的一起案件，这个是2016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公安机关查处的一起案件。这个被告人李某，他是北京一所大学的在校学生，因为上学之后啊，认识了一些狐朋狗友，染上了毒瘾，然后呢开始吸毒。后来呢，他通过微信啊认识了同校的几个同学，他发现这些同学也吸毒， 也吸毒是 吧？ 哦， 然后呢，因为李某他有比较稳定的工。那个毒品的那个货源，其他同学呢，他发现他们可能买毒比较困难，他就想打起了这种做生意的那种主意，想通过赚取差价，比如从上家这个买毒之后再双倍卖给这些同学，然后呢他就建了个群，把这些同学拉到微信里面，然后有一天呢，他通过这个微信先收了几千元的那种毒资，然后再向他的上家买了50多克大麻，这个上家呢以快递的方式寄到他们学校， 也是用快递， 对对对，这也是跟快递有关系，然后他再去向这些同学去贩卖，所以说这种商业化这种现象是非常可怕的，并且据我们了解，外地法院甚至审理过这些利用个人开设的淘宝网店将这大麻伪装成中药材，伪装成药材去进行销售，这也是一种商业化的表现，这种呢就会使得毒品更容易被不特定的社会公众所获取跟接触， 对， 严重危害这些个人的身心健康啊，家庭啊，包括对整个社会都是非常可怕的一种威胁。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所以说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啊，这个毒品犯罪也呈现出了跟以前不同的一些特征。 对 啊，你比如之前我们节目当中往往所讲的一些案件都像您说的当面交易啊， 对， 或者采取一种我之前采访的有的案件，比如说他自己去开车运毒， 对 啊，这个比如说自己先开一段车，然后再转火车啊，转这个长途汽车，然后转了好几道手。 现在不用这么麻烦了。 现在不用了啊，现在完全是基本上人货分离，完全是用这种快递的方式。 对，利用这个不知情的快递员去送这个货。 对啊，那这种这个隐蔽化危害会更大。那么针对这类案件，朝阳法院每年也会审理不少涉及到这种涉毒的一些案件。那么我们的建议包括针对快递公司啊针对这些社交网络平台啊等等等等其他方面都有什么样的建议，我们也跟大家讲一讲。 就从我们这些审判经验来看，我们也有确实有一些建议。首先呢，我们认为这个快递行业它应该去高度重视这个禁毒工作，加强对这些快递从业人员的一种禁毒教育还有法制宣传工作。各快递公司呢，它应该充分认识到毒品的这个危害，以及毒品犯罪快递化的这种严重后果。这快递公司应该提高快递员对常见毒品的辨别能力，还有共同打击毒品犯罪的这样一个决心。同时呢，还应该增强快递员的法律意识，树立禁毒红线，防止快递员在不经意间涉足毒品犯罪活动。因为啊，需要说明的是，快递员如果在明知寄件人寄送的物品系毒品的情况下，如果仍然提供配送和收寄等服务，它是会构成刑事犯罪的。 那我们在这些案件当中，快递员都是不知道的是吗？ 对，从目前审理的案件来看，这些快递员他都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他顶多是没有很好的去查验这个内件，可能没有发现是毒品 啊。但是这也不好查呀，比如说您说把它放到机顶盒里，快递员又不能把这个机顶盒给拆了是吧？比如放在这个笔芯里面，他把笔芯替换掉了，快递员又不可能把笔芯拆掉，因为他每天会面临很多的这个寄件，他不可能把每一个寄件都拆开看吧，这也是一个问题啊。 是的，所以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一个建议。 是的，这就是我们要接下来要说的第二个建议。这个建议呢，就是我们认为快递公司它应该严格落实这个寄件实名制，还有收件验视制度，还有快递安检制度。这几个制度呢，其实在我们今年5月1号开始实行的快递暂行条例，包括2016年国家邮政局发布的行业标准，都对这些制度有明确的规定。它要求啊，这快递公司在收件的时候必须查验这个寄件人的身份，严格核实之后才能收件，并且收件的时候必须打开内件来进行查看，并且在收件之后进行安检。 您说的安检是通过 X 光在快递公司安装这样的设备来进行安检，挨个去过机是吗？ 是的，是的，这就要求我们主管部门应该进一步加强监管，要求这个快递公司跟快递员严格遵守这些制度，并且在安检的时候，其实是安检对毒品这一块是可以发现的，因为在 X 光机它显示的颜色是完全不一样的。 哦， 这要求咱们安检员啊，必须有很高的一种责任心。 嗯， 对于一些可疑的包裹，比如从颜色能判断的话，它可能通过其他一些设备再进一步去检测，是完全可以检测出来的。 嗯， 所以呢，这就要求主管部门啊要加强监管，促使企业做到逢寄必查，逢件必验，逢疑必检。 嗯， 同时呢，其实我们还有个建议，就快递公司对时下越来越普及的这些蜂巢快递柜等一些无人化设备，包括这两天我们看见无人配送机器人已经开始在运行了，这些无人化设备呢，我们应该进一步在技术上来解决这个法律风险问题，通过添加人脸识别系统或者身份证验证系统，防止给犯罪分子提供可乘之机。 嗯，对，这就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的 哈。嗯，还有什么样的建议，我们请这个苗志超跟大家讲一讲。 嗯，另外就是说在制度方面规范方面，我们建议就快递行业应建立奖惩机制，引导行业自律。 嗯， 一方面对快递员工发现和举报毒品犯罪活动的行为进行奖励，鼓励快递人员加强对相关寄件、收件等邮寄物品的检视跟安检的力度，另外对不规范的收寄件行为进行惩处，以进一步引导行业自律，充分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 是的，因为在很多案件中啊，其实他们都没有提供真实的寄件信息，这些我刚才所说的这些案例里面，它都是化名寄件，就一旦这个寄件实名制能落实的很到位的情况下，这些犯罪分子肯定就不可能去大肆的利用快递去寄件了。他应该对整个快递行业应该建立一个这个相应的一个惩罚的一个机制。对于一些快递公司的落实制度不到位啊，他应该有一些一定的奖惩一个机制在里面。 朋友们，说完了毒品犯罪的快递化，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也就全部的结束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就是626国际禁毒日了，明天上午呢，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将开庭审理一起涉毒品的案件，同时呢，也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通报近几年涉毒案件的新特点。我们在明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将关注这起案件以及新闻通报会的核心内容，欢迎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今晚拍案，同时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即将收听的是档案。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创造982北京青年广播一岁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参与6月26日青年广播台庆砸金蛋抽奖活动，我们为你准备了982限量大礼包，小龙虾兑换券，还有特别大奖大溪地58天自由行，当然还有全民参与的982游戏世界杯活动。聆听青春，见证未来。